前年1988年，在美国首都华府，有位周广大先生亦是临终前三日念佛往生。他得的病是血癌，医生放弃治疗。这个时候他的家人很慌，他家里没有一个是信仰宗教的，一家人住在华府开一间面包店。这个时候家人至到处求神求佛，希望有奇迹出现，亦算他运气好，因缘殊胜遇到华府佛教会的一位龚振华居士。龚居士是念佛最虔诚的，他专修净土，讲话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周先生遇到这样的一个人，龚居士一看他的病不可能好，所以直接了当劝他不要求病好。 他说，人在世间太苦，你好了之后不一样更加苦，有什么意义呢？不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那里去作佛作菩萨，回来再度你的家亲眷属，这样不就好？ 周广大一听好有道理，立刻就相信就接受，要求他的太太儿女都帮助他念佛求往生净土，不求病好。这个决心落得正确，佛教会的同修亦有几位去帮他助念，三日三夜佛号都没有停止。念到第二日见到地藏菩萨来了，他讲出菩萨的样子，大家听他讲的样子是地藏菩萨。龚居士好难得，立刻提醒他，不理怎样的佛菩萨，什么人你见到了都不能跟他去，一句弥陀念到底，没见到阿弥陀佛绝对不可以去。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他回过来专心念阿弥陀佛，念了没几耐，地藏菩萨不见了。 念到第三日，他说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世智由云端落来接引他往生，这个是现代人还是在美国真正是稀有的因缘。 周先生一生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临终至遇到龚居士，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真的往生绝对不是假的。念佛法门是实在稀有殊胜，经常所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绝对不能看作劝善的善书，那你就错过了此一稀有机缘。西方世界第一殊胜是寿命无量，这个是极乐的根本，就在第十五愿。如果没有诸佛清叹十七缘这一缘，我们哪里有机会听到这个法门？所以十方诸佛都在周遍法界横传，这种恩德实在是太大了，因为他到处宣扬，我们只有机会听到接触到。 善道大师在注解里面讲，定成正觉，光明无量，寿命无量，诸佛清叹，与十念必生，这五愿是真实位。 经常讲住真实位，大师这样一讲，用现代话讲，真正落实住真实位，所以这五愿是四十八愿的精华，是四十八愿的精要。可见光明无量一愿是弥陀弘誓的心髓。我在前面同大家讲过，经典所在之处，佛号音声所扬之处，经典宣说讨论之处，就是弥陀佛光铸照之处。 弥陀的心愿，希望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快快成佛，为了这个愿望，自有十念必生的殊胜大愿，众生念佛往生，没一个不是当生成佛的。 第十八、十九愿合起来，就是 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古德较量诸经认为这些是真实中的真实。这个比较法我们亦曾经讲过，隋唐时候的大德都公认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最圆满的是花严经，所以大家都公认花严是经中之王，一切经是花严眷属，称它为根本法论。这个比较将第一找到了。花严经和无量寿经比，无量寿经又是第一，将花严比了下去。 古德讲得好好，花言发化不过是此经之导引啫。大经是引导我们入这部经的，那两部好比是大门，这部经是殿堂，登堂入室。门外虽然很壮观，这部经只是登堂入室。我们自明白这个是如来正说第一经。 这一部经一共有48品，哪一品是第一呢？当然是第六品第一。第六品是48愿，48愿有48条，哪一愿第一呢？第18愿第一。18愿是十念必生。 48愿虽然好，去不到极乐世界，一点用都没有。所以释迦牟尼佛甚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讲经说法，就是讲第18愿。第18愿展开来，就是无量无边的经卷。无量无边经卷浓缩，就是第18愿。一句都讲完了，讲尽了。这样一比较，你只明白此经经文真正是尖峰，佛法的最高峰，没比这个更殊妙。希望我们在此处留意，要特别用心去体会。 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 这个是第19闻名发心愿。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菩提是梵语，译成中文是觉。经论上时常将佛法修学的宗旨目标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是梵语音译，三翻作正，菩提是觉，三菩提翻作正觉，真正觉悟。觉悟就不迷惑，迷惑就不觉悟。发菩提心就是从今以后觉而不迷，真正觉悟。什么只是觉悟？觉悟的标准在哪里呢？你搞六道轮回就是迷，就是不觉。你出六道轮回就觉悟了。 所以阿罗汉称为正觉，他们超越六道轮回。阿罗汉以上只称为正觉，阿罗汉以下都是迷。觉则称为圣人，有四圣法界。 菩萨是正等正觉，佛是无常正等正觉。阿罗汉虽然是正觉，大乘佛法讲他还未发菩提心，可见菩提心比阿罗汉的正觉还要高，阿罗汉逼之佛都还未有。所以不单止不再搞六道，发决定成佛之心，自称为菩提心。阿罗汉没有成佛的意愿，他比我们觉，但是比菩萨还迷，因为没有发成佛的心。菩提心不但是觉，是究竟圆满的觉。换句话说，一定要发作佛的心，才是真正的菩提心。 一切发心作佛的人，我们都称他为菩萨，因为他发了菩提心，他发心作佛。 我这样说大家容易懂。牛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说，凡是发愿求生西方净土的，就是发无上菩提心。这句话对不对？对。 因为求生净土就是一生成佛，发愿求生净土就是发愿一生成佛，那又怎会不是菩提心？不单止是菩提心，一生成佛是无上菩提心，跟一般大乘菩萨不一样。 大乘菩萨还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才能够成佛，这个人一生就成佛，比起那些菩萨殊胜得太多了。菩提心，佛在观经上讲得很清楚。菩提心的体是自性心，就是我们前面第18愿讲的自心、真心、 诚心、真实不虚、真诚心起作用，分为两类，一是对自己，一是对别人。 对自己是心心，在一般大乘里面讲，心心是好善好德，善与德是有标准的，最高的标准明心见性，只是善只是德。 一心不乱是德，大开圆解是善，劝烦恼是德，开智慧是善，这个是高标准。对待别人是发愿回向，发四宏誓愿，四宏誓愿展开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纳不外乎四宏誓愿。所以四宏誓愿是一切诸法菩萨在因地所发无量大愿的总归纳。 第一，要发愿度众生，要帮助众生，协助众生，成就一切众生。如果我破坏众生、障碍众生、妒忌众生、阻挠众生，那就是造作阿鼻地狱的业。 因为这样，不单止没有发菩提心，和菩提心刚刚相反，那些是迷惑颠倒，这种人决定不能成就，三宝再慈悲也加持不到，谁能加持他呢？妖魔鬼怪，因为妖魔鬼怪的心行都是这样的，妒忌人、障碍别人、陷害别人，你的心愿和他的心愿完全相应，所以妖魔鬼怪都加持你，令你的罪业越做越大，越做越深，将你地狱果报越堕越下，非常可怕。 听到这里必要觉悟，我们尽心帮助别人，决定不会吃亏，对自己决定没有损失，见到别人有困难，尽心尽力帮助他，听日自己没有饭吃不会考虑，不要帮助别人自己还留一手，这样虽然是帮助别人，但是不圆满、不究竟、不彻底，是觉，但觉里面带着迷，不是完全觉，是一半觉一半迷。 真正觉悟的人决定不会替自己留一些，这只是真正觉悟、彻底、究竟、圆满的觉悟。所以要发心度众生，要想究竟圆满的帮助别人，可以帮助现在不如我们的人，和我们程度差不多的、比我们高的，我们帮不到，所以一定要自己成佛，成了佛可以帮助等觉菩萨，这样度众生之圆满。九界有情众生都得到，我都有能力帮助他们，就要自己完成佛道。自己成佛由哪里做起呢？先由断烦恼做起。 四宏誓愿就是教我们修行的次第，这四句说话就是一部《大方广佛花严经》的总纲领。花严经的内容就讲这四句，先断烦恼，烦恼断了之后再学法门。你如果不按这个顺序去学，这一生决定不能够成就。 我们今天这一代人几乎没有成就的。最近黄念祖居士和陶居士讲，台湾的佛教是形式的，表面兴盛是假的，不是真的。台湾没有真正修行人，他一语道破，真正有修行人，这个地方还会遭劫难吗？不会。没有真修行人，不是不发心修行，他真发心，他修行的程序颠倒了，他不断烦恼就要学法门。换句话说，四宏誓愿他只要后面两愿，前面两愿不要，他要度自己不度众生，对众生想尽办法障碍破坏，他不断烦恼，所以四宏誓愿他只要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好像起四层大楼，底下两层他不要，他要三楼四楼，这样永远不能成就，大错特错。这个是真正迷惑颠倒，真是佛法常讲的可怜问者。 四愿一定要按顺序，心量不大不慈悲，烦恼就断不了，因为起心动念都想自利，烦恼又怎会断呢？烦恼能断的人 是念念想众生，念念希望别人好，不希望自己好。你们都好，我最不好，这样就好了。你们都有福，我没有福，这样就好了。 常怀怜悯众生之心，先人后己，只能断烦恼。这种人只有资格修行，只有资格入法门。念念只想自己，其次再想别人。不理怎样精进努力去修学，始终都在佛门之外，决定入不到门。我在这个地方真诚地奉劝各位同修，要想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日日念四宏誓愿，念无用处，念得好好听无用，要认真去做，先要将自己的心量托开，要好像佛的心量一样，心要同佛，佛有广大的心量。 心包太虚，凉州沙界。 你有没有这个心量？怎样能够作佛？尤其是净宗法门广大无边，不是普通的法门，一定先要将心量托开，要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去爱护别人，关怀帮助别人，成就别人。这个人有资格入法门，有资格修上上乘。这一部经典，这个法门是无上的法门，你只有资格修学。 入佛门第一步功夫就是断烦恼，教你念经，教你念佛，一句接一句，是断烦恼。你不念佛，刚才讲过，不是堕在邪见，就是堕在无明，都是烦恼。这句佛号既破邪见，又断无明，这一念是正念。 正念现前就是这一句佛号，一句接一句，二六时中不间断，这就是断烦恼。心里面没有妄念，亦没有无明，就是定为等学。心里面妄念不生，是定。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慧。不堕无明，是慧。不起妄念，是定。我们凡夫最大的病根，就是心乱、心杂、心染污。被什么染污？ 被贪嗔痴慢疑污染，被五欲六尘污染，被是非人我污染。 将这些都去除，恢复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我们念佛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清净平等觉。第十九愿发菩提心，同下边经文三倍往生前后照顾完全相应。三倍往生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一向专念是第十八愿，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愿，所以古人说这两愿是真实中的真实，是四十八愿的核心。 因此我们修学净土最终的目标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望究竟能不能够在这一生达到，有没有决定的把握，关键就是这两愿。所以这两愿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发菩提心我略略地跟各位提过，通常是以四宏誓愿来解释发心。四宏誓愿就是菩提心具体的表现，不单止一定要发心，在修学次第上来讲，亦决定不能违背。各位同修必须记住， 四宏誓愿的第一愿，简单来讲就是托开心量。愿闻众生无边誓愿道。我们想想，凡夫同佛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佛的心量大，大乘经里面时时都赞叹 心包太虚，凉州沙界。 我们古人形容做大官的肚量大，讲 宰相肚里可撑船， 撑船需要几大的地方呢？小小的河流就可以了。佛的心量周遍恒沙世界，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世界都能够容纳这么大的心量，所以心量大就是觉，心量细就是迷。 凡夫起心动念都想到自己切身的利害得失，他就是凡夫。他为什么是凡夫呢？佛为什么会成佛呢？道理就在这里了。 这个是大乘佛法，不是小乘。换句话说，怎样的条件才能够修学大乘？就是心量要大，心量不大决定入不到大乘法门。心量不大的人虽然日日在这里听大乘法，他所得到的还是小乘，甚至乎比小乘还要少，就是人天乘，甚至比人天乘还细，细到饿鬼畜生地狱去了。你看少得几可怜，少到连一个人都不能容纳。我们学佛同修不能不知道，如果不是自己辛辛苦苦学了一生，念了一世人的佛，到最后不能往生，还要怪佛菩萨不灵，怪经典误造谣言，那就罪上加罪，谤佛谤法，罪过就更重。实在是你虽然读经并没有解其意，经的意思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你看不出来，误会了。所以入大乘先要学大心量，在法法表法里面此意亦明显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佛教都是大乘法，寺院道场一入山门，第一眼见到天王殿，弥勒菩萨坐在中间面对着大门，意思就是说要好像他这样的样子才有资格入佛门，入大乘之门。 弥勒菩萨满面笑容，肚皮很大，肚皮大就代表肚量大，能包容，能有大肚量，满面笑容接待一切众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入大乘之门。所以弥勒菩萨代表生平等心，成喜悦相。旁边四大天王是护法神，提示我们要护自己，亦是表法的意思。东方持国天王代表负责尽职，每一个人都能够尽自己本分的职责，前途一定光明，家庭一定兴旺，国家必然富强。只要人人企在自己的本分，将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好。 南方增长天王代表精进，日新又新，不断的求进步，不进则退。 由此可知，大乘佛法永远走在时代尖端，永远领导时代，怎会落伍呢？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代表方法，要用什么方法达到负责尽职、日新又新呢？ 西方天王教你多看，北方天王教你多听。所谓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成就真实的学问，然后才能够将自己的本分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所以大乘佛法里面一切佛菩萨的名号塑像都代表教学的意义，完全是用来表法的。我们现在将他们当作鬼神来看待，那很冤枉。寺院的建筑是学校和博物馆融合在一起的结构，用今日的说话讲，就是艺术教学。世间法里面学校和博物馆是分开的，佛教教育和博物馆是结合在一起的。近代大家只讲求教学艺术，怎不知佛法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落实了艺术的教学。佛教的一切设施都是为了达到教学目标，即使是房舍的建造图样结构都含着启发的教育，感至知道佛陀教育真的是尽善尽美，道尽众生缘。各位想想重不重要呢？我们今天有没有做到呢？我们是不是起心动念，念念都为众生着想呢？念念为社会着想，念念为国家着想，而绝对不想自己呢？ 一想自己就错了。这一点各位要特别细心去体会，为什么想自己就错呢？因为想自己就增长我执。 佛法是教人破我执，破我执才能够出三界，破我执念佛才能够得一心不乱。我执是轮回烦恼的根源，有一个我，烦恼就断不了。 所以大乘佛法妙极了，教你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不知不觉就将我执断了，不似小乘人刻意去破我执，证得须陀换果之后还需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只能够将我执破去。人间寿命短，天上寿命长，这七次的往来要几多岁月，这个是天文数字。大乘比小乘高明，用的方法巧妙，就是念念不想自己，念念都想众生，我自自然然的探望了，这个方法非常高明。 大乘法里面念佛法门尤其殊胜，尤其巧妙，他教我们念念想阿弥陀佛，想阿弥陀佛的心愿，想阿弥陀佛的行持，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普度法界一切众生，心量之广，无量无边，确实不是其他大乘菩萨能够相比的。 我们完全依阿弥陀佛作标准，先要发心，不发心不能入门，入了门之后怎样修法呢？断烦恼，破我法而执，就是用这句佛号一向专念就得了。这句佛号由什么心生起呢？由真实平等广大心生，因此句句佛号就同广大心相应。广大心即是众生无边誓愿度，一日到晚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是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事实真相知道人多，为什么我念这句佛号就是普度一切众生呢？ 因为你的心同阿弥陀佛的心一样，阿弥陀佛普度众生，你将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自他不二，自己的心愿和阿弥陀佛的心愿无二无别，佛的功德就是自己的功德。 这个事实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为我们讲得很清楚，念佛法门无比的殊胜，法门做晚课的时候蒙山施食，只要用七粒米，用观想的方法就能遍十方。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亦是用观想的方法，亦度了法界一切众生，心量是这么扩大的。要将这个大心量用在日常生活、工作、处世、待人、节物之处，不要在念佛的时候就观想同佛相应，不念佛的时候就看不开，还在这里搞是非人我，那就大错特错，这样念佛不能往生。 佛教我们用一心，不可以用二心，对佛用一个心，对众生又是另一个心，那就错了，那就不是一心。所以能不能够往生，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至于第三愿佛门无量誓愿学，必须前面两愿做到了，才能够认真去学法门。前面两愿没做到，不能学法门。我劝同修多想一想，我不会呃你。为什么呢？好像起大楼，前面两愿是地基，地基还没做好，就往上面起楼房，不用几日就冧了，永远不能成就。你就知道基础越坚固越结实，将来这层楼起得越高越大，何必要急着起楼房呢？为什么不回过头来打地基呢？我们这一生当中 地基都打不好，因此暂时将后两院保留，留到西方极乐世界再修，这样至好。我今天在这世间只修两条， 发大心断烦恼，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无量寿， 再学无量法门， 有的是时间，有的是修学环境，决定成就。 法门修学圆满，完成佛道，四愿一生都办妥了，从初发心到成佛，一生办妥。 这种心态，这种见解，这样的思想，就是发菩提心。菩提是觉而不迷，现在我们看到别人讲经，我也发心讲经，我也搏命去研究各种经典，这是逞能、好强、好高无远、不自量力。用了几十年时间去研究经典，结果是什么呢？清凉大师讲的增长邪见。为什么增长邪见呢？ 因为你烦恼没断，心量太少，纵然说法天花乱坠，心里面还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你那些见解全部都是邪知邪见，不是正知正见，跟佛决定不能够相应。 学佛一定要按照顺序，善财童子在花严经上跟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一部花严经的内容就是四宏誓愿，特别在四十花严里面演绎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四十花严分为本末二会，本会文殊菩萨，善财童子跟文殊菩萨的时候就是修前面的两愿，在文殊菩萨会中发无常心，断了烦恼，成就戒定为三学，老师接给他出去参学。 五十三参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参访到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十大圆王道归极乐，即是佛道无上誓愿成，他一生就圆满了。 各位要将四宏誓愿、将菩提心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一部大方广佛花严经就是讲这个。 修诸功德， 功德是戒定慧，功德真正是自利利他，自利的是戒定慧，即是菩提心，利他的是一切善行，尽心尽力帮助别人，成人之美，这个是功德。下句是功德的具体说明， 奉行六波罗蜜， 这个是修行人一生日常生活行为的总纲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跟一切众生接触，应该要怎样做？佛教我们六大纲领，我们要遵守，要照做。菩萨无量无边的行门归纳起来就是这六大类，每一类的誓行都是无量无边。 第一，布施。布施就是真正的放下，亦即是舍，要舍，要放下。 佛为什么教我们舍，教我们放下呢？你如果不肯舍，不肯放下，就是贪。贪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佛说无量无边烦恼归纳为108类，800烦恼。我们念珠108粒，念佛就是要断800烦恼，对治800烦恼，是这个意思。108类讲起来很麻烦，所以在八法里面，天亲菩萨再归纳成26类，6个根本烦恼，20个除烦恼，26个还是麻烦。一般讲经只讲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 这六条还可以归纳变成三个，贪、嗔、痴称之为三毒，三个还可以归纳成一个，就是贪。所以无量无边的烦恼确是从贪生出来的。佛知道这个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所以菩萨行门第一是布施。 布施就是对治贪烦恼的，这一帖药是针对贪欲的，你就知道布施的重要。布施不是别人占我便宜，是将自己的贪烦恼断去， 一定要认真去做，思想唔做冇关系，心上断就好啦。理论上讲冇错，系咪真嘅能够断得去呢？不能自欺欺人，所以喺事上真正要舍，真正要放下，目的喺恢复自性清净。布施嘅功德好多，唔好惊布施财富。听日生活点样好呢？所以佛教我哋布施，我哋总衡量衡量，自己有多余嘅，至布施一啲，仲要储蓄一啲，呢啲都系放唔下，做得唔够彻底。换句话讲，贪毒断唔干净，只系去咗一啲啲，余毒仲喺度。如果根本冇去除，咁就坏啦。 所以真正聪明嘅人，真正有善根福德嘅人，一定要将贪毒连根拔除。对于世间功名富贵、名闻利养，舍得干干净净，丝毫都唔沾染。生活所需，生到呢一个世界就有一分嘅福报。呢个福报系你与生俱来嘅。你命里边不该我死，决定我唔死；命里边应该我死嘅，俾你一座大金山，仲系会我死。 我时常教人哋学佛，先将了凡四训念三百遍。点解呢？相信因果报应，命里边有嘅决定有，掉都掉唔去。命里边有一百万，今日呢一百万我布施咗，听日佢又嚟啦。嚟嘅时候总会带一啲利息，会多一啲。呢个我好有经验。我26岁学佛，张家大师传授我呢个方法，我就如法奉行。我唔怀疑，依家嚟嘅福报越嚟越大，动个念头，事情就能够圆满，就能够成就。依家世间人常讲嘅心想事成，我的确心里边一谂，事情就成啦。实实在在讲，原本我系冇福报嘅。我26岁开始学佛，照中国嘅算法，今年40年啦。喺呢40年中修嘅，同了凡四训所讲嘅系一样，越修越有信心，越有信心越敢舍，舍得干干净净，不在乎，唔怕。各位一定要明理，明理就你的心安，道理明白心就安，就敢做。 财布施，财用决定唔缺乏；法布施，决定增长聪明智慧；无畏布施，一定得健康长寿。你唔求，亦都必定得到。你种咩因，一定得乜嘢果报。 财富、智慧、健康长寿，系每个人希求嘅。想求而唔肯种因，边度会有呢啲果报呢？求佛菩萨，想利用佛菩萨保佑，贿赂佛菩萨，每日多供养啲，嗰啲系假嘅，冇用嘅。要真正懂得因果，修因得果，这些是佛教我们的。你真正能够依照佛的教训修行，你屋企不供佛像，不烧香，不供香花水果，都没关系，你修因一样得果报，决定得到。你屋企供的佛堂再庄严，每日上供都不缺乏，你的心行不能依照佛教的去做，你乜嘢都得唔到，所得嘅仲系一身嘅罪业。所以佛法不重形式，讲老实说话，你供养嘅呢啲，佛菩萨睇到呢啲供品都有农药，都有染污，唔好讲食啦，就连问都唔问一下。呢啲系表我哋一点嘅敬意，但系真正嘅敬意系依教修行，真正敬意不在形式，同修不可不知道。 布施一定要做，要认真的去做，尽心尽力的去做，决定有好处。布施讲真的亦都不是很容易，所以种福种子要种在泥土里面，它自会长，自会生根发芽。如果种在一块石头上，种子会腐烂，就什么收获都没有了。 你要有智慧，要认识福田，去哪里种福呢？这个是大问题，不能不留意。如果不是拿钱财布施最容易造业， 如果是正法，那你真正种到无常的福田。如果你是供养邪师邪法，帮助他做罪业，去堕地狱，你将来亦免不了跟他一起去，那就错了。现在这个世间到底谁是真正的善知识，是好老师呢？好老师绝对不会在外面宣传我是善知识，我是好老师，不可能的。我们既然没有慧眼，不能辨别哪一个是真善知识，亦不紧要。我时常劝大家，我也不能够辨别，不能够辨别，我们找古人。我在台中跟李老师10年，李老师不敢以老师的身份自居，他非常谦虚。他叫我们学印光法师，以印光法师为老师。印光法师已经不在这里了，但是有印光法师文钞在这 里。日日读文钞就是接受大师对我们开示，听大师的教训，依教奉行，做印光大师的学生。 他是印光大师的学生，叫我们都做印光大师的学生。他跟我们是同学，他非常的谦虚。今天我劝各位同修，我们以阿弥陀佛做老师，那哪里还会错呢？阿弥陀佛没有在这里，无量寿经在面前，经就是佛，佛的心、佛的愿、佛的见解、佛的思想、佛的行持，都在这一部经典之中。我们读诵、受持、依教奉行，就是阿弥陀佛的学生，这个不会错。我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大家都做阿弥陀佛的学生，我们亦是同学。希望大家冷静地去想想，我们这个道场实在说还是很有感应。我这一次由香港回来，各位看到佛像后面换了一副对联，这一副对联是印光大师亲笔写的，不是复印的，民国28年大师79岁的时候写的。第二年大师就往生圆寂了。对联我们已经做复制品，印刷厂过几天就会送来，每位同修都可以请回去供养，这个是非常稀有而难得的。还有大师写的四幅大势至菩萨圆通章，亦是亲笔写的，我们得到了，亦将它做成复制品，这个不可以说不是感应。所以布施要认真做， 真是布施的话，就必须将妄想布施，将分别执着布施，将烦恼布施，将忧虑布施，将牵挂布施，这样就自在了。 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时常放在心里面都是病根，全部抛弃，身心清净自在无比，何必将这些杂杂杂杂的东西装在心里面呢？不肯舍去， 这些东西都是毒素，都是污染，应该彻底将它清洗。这些亦即是念佛堂主七师父时常讲的， 放下身心世界， 都布施了了， 提起正念， 正念就是一句佛号，清净平等觉，这个是真的。